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我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车辆行驶基本正常。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香港电台，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频率，新加坡最新933，马来西亚988，心手相连，万众同声，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欢迎在六月的最后一天，这个周六的上午10点收听耿话在这里代班主持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来和大家分享第924期的榜上歌。首先通过公告牌了解一下本期榜单的排名情况。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文慧茹，给我一个。14位，王菲，那英，岁月。 我为你留着一盏灯。 13位， Hannah， 橘子桥，回到以前。 回到以前，算已安静半天。 12位，韦礼安，阳光地中海。 瞬间青春奔向地中海的阳光。 11位，谢霆锋，放肆。 我就要放肆，勇敢。 10位，吴彦斌，你要的全拿走。 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 19位，周华健，流浪的终点。 翻山越岭唱美丽的歌。 8位，张杰，如歌。 若遗憾是遗憾，若故事没说完。 7位，王源，因为遇见你，2018版。 因为遇见你。 6位，张靓颖，贪恋。 我伸出手，却又不回缩。 5位，郑欣宜，黑彩虹。 好久以后，隐隐望着楼梯。 4位，陈奕迅，我们 还能做什么呢？ 3位，田馥甄，爱了很久的朋友。2位，韩红，林俊杰，飞云之下。 在飞云之下，以为忘了的家。 本周冠军曲目，莫文蔚，慢慢喜欢你。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首先我们就来听上榜6周最好成绩第9名，本周遗憾落到榜尾，这是来自新加坡的创作女生文慧茹演唱的给我一个。 追梦的人路上感觉，为什么你被困住呢？彷徨是因太多选择，选项里多缺快乐。 的人继续装着，只剩下空荡的躯壳，该放弃了，不坚持了，明天有什么等着？ 我们听到的是第924期全球榜第15名，文慧茹，给我一个。来自新加坡的文慧茹通过在网上的翻唱视频受到大家关注，同时她也是一位非常会创作的歌手。这首给我一个就是她自己作曲，而作词人呢是有着新加坡李宗盛之称，曾经一手捧红许美静的新加坡歌坛前辈级人物陈嘉明。好，继续关注榜上歌曲，我们来到第14名。这首歌呢上榜了9个星期，曾经高居冠军，也是很多人对今年春晚的记忆之一。这就是来自王菲、那英的《岁月》。这是二位好友一次不可多得的合作，取名为《岁月》，也是希望这首歌可以留在大家心中更久的时间，就像20年前他们合唱的《相约酒吧》一样。 千山万水相聚的一瞬，千言万语就在一个眼神。生活是个复杂的剧本，不改变我们生命的单纯。 不问扬起过多少烟尘，不忘内心一直追求的安顿。不管走过多远的旅程，感动不一定流泪，感情还一样率真。 很淡， 云很淡， 风很轻， 风很轻， 人心沉， 人心沉， 浮浮沉沉。Thank you. 半天都回味你眼睛，凝望我似暧昧过，却不敢问起。回到以前，花火闪亮过，山与残地，寻觅间又想躲起，呆着等你边出戏，一段距离。 我们听到的是之前在全球榜主办电台香港和马来西亚方面榜上有名，在全球榜上榜三周排在第13位哈娜橘子桥回到以前，这也是动人的时光的片尾曲。全球榜第924期继续向上呢，是连续两首上榜新歌。首先我们就来听新歌上榜第12名，韦礼安演唱的饮料品牌代言歌，就是这样一首阳光地中海。 我们听到的是谢霆锋在四月份推出的一首单曲《放肆》。 跟我放肆一场， 这首《放肆》将他一直热爱的摇滚风和时下潮流的电音相结合，而这首歌也是在我们全球榜主办电台多地榜单上榜之后，本周进入到了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首周排名第十一位。接下来进入到的榜单关注是第十名位置，是小降了一个榜位，这是来自胡彦斌的《你要的全拿走》。今年胡彦斌全新专辑《Feel Tay》好的主打歌，这首歌在全球榜的主办电台北京方面榜单中歌榜上也曾经拿到了八周榜龄最高亚军的好成绩。 气氛却不见加温，爱没有了库存。你说的承诺坚强，显得我存心敷衍，这些套路的情节苍白的上了台面，是不是分开一定要留念，才觉得不那么随便。你要的全拿走，把

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3.5度。今天本市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高温天气持续，预计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度，体感炎热，仍在高温黄色预警中，尽量减少户外活动。今天午后到傍晚有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可能伴有短时大风，请注意防范。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间4级，最高气温37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70%。穿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资助项目“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活动第9场“古典音乐沙龙：音乐的力量”将于今天下午和大家见面。古典音乐评论家陈丽将通过视听欣赏的方式，为大家讲解一组不同风格的音乐演奏与表演和这些音乐背后的故事。继续来关注，由中国文联组织编写的2017中国艺术发展报告日前在北京出版。报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展示2017中国艺术发展总体状况及戏剧、电影、音乐、美术等艺术门类一年来发展成就与特点。作为中国文联的重大出版项目和主要工作品牌，中国艺术年度发展报告自2012年以来接连出版发行。此次报告的编写工作自2017年9月上旬启动，分为总论、各艺术门类分报告和大事记三个部分，共计35万字。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戴青已参与报告的撰写工作3年。在他看来，年度综述是对门类艺术在一年中发展的史论总结，需要扎实的作品梳理和文献调研。他也直言，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点是以史论的历史眼光对当下媒介生态的共识进行把握。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北京时间10:33，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代班 DJ 耿化，我们继续来倒数第924期榜单的榜上歌。首先听到的是上榜4周刷新进榜最好成绩，排在第9位，这是周华健为动画电影《猫与桃花源》演唱的这首主题曲《流浪的终点》。 的路路蜿蜒，前方的风吹过雨云，繁星满天陪伴我，追随着你的脚步多少年，晨昏露霜在交错，苦乐聚散都经过，我们并肩去探索，挑战那未知的风波，不寂寞，翻山越亲爱的。 是家乡。 这首张杰的《如歌》是第924期全球榜第八名的歌曲，同时也是本周的恒星歌，十周的榜零时间最好成绩是冠军位置。那这首歌同时也是电视剧《烈火如歌》的主题曲。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当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代班 DJ 耿化，我们继续来关注榜上的情况。影视歌曲呢，越来越在发表新歌当中呢，占据了更大的比重。在连续两首影视歌听完之后，接下来这一首也是他自己的第一首原创单曲，也是因为电影拿来重新演唱。我们就来听上榜五周，本周上升四个榜位，排在第七名，王源《因为遇见你》2018版。 茫茫人海中遇见你，如同阳光照进心底，最美的时光有你相依，我心情无法言语，从未想过会遇见你，让我惊喜，让我痴迷。想起天台可笑的自己和电话那头的你，因为遇见你，我用尽力气，傻傻的我不懂得珍惜，竟然弄丢了。风吹向你，是否被欺负受委屈，以后不会有人护着你，当下无端千言万语，因为遇见你，我用尽力气，傻傻 因为遇见你2018版。这首歌曲也是电影《遇见你真好》的片尾曲。

王源，因为遇见你2018版。 因为遇见你。 第六位，张靓颖，贪恋。 我伸出手，却又往回缩。 第五位，郑欣宜，黑彩虹。 好久以后，隐隐拦着楼梯。 第四位，陈奕迅，我们 还能做什么呢？ 第三位，田馥甄，爱了很久的朋友。第二位，韩红，林俊杰，飞云之下。 在飞云之下，以为忘了的家。 本周冠军曲目，莫文蔚，慢慢喜欢你。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耿化。这个小时我们就在榜单旅行环节游历各地榜单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马来西亚988精彩声势排行榜。在马来西亚这张榜单当中，中国歌手占据绝大多数榜位。当中的台湾方面是12首，香港方面2首，内地方面是5首，其中就包括冠军歌大张伟这样一首《阳光彩虹小白马》。 怎么能哭呢？一切会好的，一切都去吧，你就得想着，既然没办法，还恨他干嘛？还管他干嘛？心里要记得。 阳光彩虹小 本周马来西亚988精彩声势排行榜的冠军曲大张伟《阳光彩虹小白马》，另外 Everybody Woohoo 作为吴青峰 solo 发展的第一首歌，又有出色的爵士女声 John 八八助阵，已经推出便大受好评。目前呢，这首歌也在马来西亚方面位列亚军位置。 出个意义，废话成包装成大道理。没有意义会不会反而有意义？山水墨下需要一些留白契机。我快乐时候。 So 只剩下那几个人，有好几个早已经结婚。岁月在夜里发出嘲笑声，这凌晨没有醒着的人，调整呼吸，看看夜景，过去的事不去回忆。电话响起，睡得简讯，明天工作不要忘记。我自己的风雨，我自己去躲避，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会关心。没有不开心，总有喜欢自己，不完美而已，生活可以继续。听人说我一直消沉，不过是刚好有点郁闷。新游戏的关卡没完成，这凌晨多了醒着的人。想去旅行，找出护照，订了机票，收好行李，这才发现孤独是场不完的雨，没有着急。我自己的风雨，我自己去躲避，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会关心。没有不开心，总要喜欢自己，不完美而已，生活可以继续。 好，在本周马来西亚方面榜单主场作战的歌曲，有刚刚我们听到的季军张栋梁这样一首《自己的风雨》，以及第六名 Yuri 徐凯 Now or Never， 第十三名 Bell 雨田主角，和第二十二名马来西亚的演员歌手 Alicia A 的全新普通话单曲《坏话》。听过了九八八精彩声势排行榜之后，那下面我们就来关注新加坡 Yes 九三三最新龙虎榜。我们听到的是新歌上榜第十九名，来自杨丞琳这样一首《旺客》。 曾经在这里看海的风景，望着未来，吹着口琴，无忧的心。现在在这里，人生多无情，太多回忆，却再回不去。满开的窗。 珍惜，一路走来难舍的默契都还给自己，怪我舍不得，却又假装着信誓旦旦说我忘了世界，你总能够走进里面。 言只能交换的一切，远远超过许多语言。人再好强也想被宝贝一点，你让我摆脱世俗的虚伪，冲撞过同一误会，带着你在心里是要与你安慰，你让我勇于一再冒险起飞， 这是来自莫文蔚新专辑《我们在中场相遇》当中这样一首《心领神会》，这也是新加坡 Yes 933最新龙虎榜新歌上榜第20名，林俊杰写给莫文蔚的歌。在两首新歌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新加坡方面的 Top 3。季军是萧敬腾，《让我为你唱情歌》；亚军呢是上周的第一名林俊杰，《韩红飞云之下》，这也是本周全球榜的亚军歌。冠军我们就来听周杰伦这样一首。不爱我就拉倒， 寒流来了刚好，刚好可以把你手放外套，把安全帽戴好，不让你在爱情路上跌倒，加速狂飙，你说不要，爱的深你不想冒，不想被套牢，他的怀抱曾比我好，你幸福就高，不爱我就拉倒，离开之前 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吉利新能源万人购车节热潮来袭，帝豪 EV450 GSE 首次万元大聚会，现场更有惊喜大放送，7月7日热力巨献，报名请关注吉利新能源微信公众号。

昨天，北京体育大学与北京首钢篮球俱乐部在北京正式签约，启动国家篮球雏鹰计划。根据该计划，50名国内优秀男女青年篮球选手将于今年10月赴美国深造。该项目负责人介绍，国家篮球雏鹰计划即日起将通过网络开启报名。今年8月，经专家团队选出的男女球员将在北体大参加训练营。训练营后，通过一系列测试选出的50名雏鹰学员将赴美国深造。继续来关注，夏天在户外也能玩冰壶。昨天，石景山区八角街道文化广场上举行了一场这样特殊的冰壶比赛，100余名来自该街道的居民参与其中。中国冰壶协会青少年发展委员会主任王斌江说，希望通过这个项目把冰壶运动送进基层，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上冰壶，继而参与进来。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代班 DJ 耿化。全球榜的榜单旅行，这一时段我们重点关注到的是全球榜主办电台香港方面以及我们北京方面中歌榜的榜单情况。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冠亚季军分别属于张敬轩的《天才儿童1985》、陈柏宇的《无限大》以及泳儿的《骑博马》。那首先我们听到的是排在第7位，这也是乐团组合在本榜的最好成绩，Dear Jane, 生化危机。 若你有心散心，让你散心去旅行，用个信封能相通我灵魂。若你有心错失号码接通到别人，就当社交谁甘心多心追踪逐人，即影即有的验证你我那衰退，再氧化再氧化，太旧的早变淡，今天新制式觅到你那更登对，再进化再进化，但我还未发讲一句无事他相安已无事吗，跟着一张桌与沙发，缠着手机声却那解释太无谓吗，想保个名义吗，难道一起为求现代令你话我何会苦撑，你我退化到自由化上卖弄浪漫，停止一生分了空间，如此丑化既开了门再关，中间有谁是吗，暗示彼此不再解话，断之花的爱吧。别要过于费心，顺着轨迹到白云，让我费枕谁分身出轨多么烦，改不到洁癖自拍最美满一对，习惯化习惯化，这病好得太慢，污糟的记忆大概安置会粉碎，但我怕但我怕没法同步花讲一句无事他相安已无事吗，跟着一张桌与梳化，缠着手机声却那解释太无谓吗，想保个名义吗，难道一起为求现代令你或我何会苦争，你我退化到自由化上卖弄浪漫，同此一生分了空间，如此丑化既开了门再关，中间有谁是吗，暗示彼此不再解话，断之花的爱吧。不说清，透过竟何认真定，这辈子你失了忆，通通有声，应发声我不发声，当报竟何让冷静，该看轻我不看轻，谁人能做证，关起眼无事他 眼，谁料今天先更晒，根本你还在吗？根本我存在吗？难道彼此疫情毒害，令你共我踏上分叉？你我变化当无变化，上万出大话，凝目中间一块灿烂，如此僵化，心早丧还在叹，这么算人类吗？若若一起但求梦幻，电子化地爱吧。 这是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七名 Dear Jane 生化危机。看到这个名字，不知道会不会联想到经典的恐怖游戏生化危机，但是呢我们听到的是一首交织苦与乐的情歌而已。另外呢 Super Moment 的澄海排在第十二位，除了乐团之外呢，在本期榜单上我们也看到了从团体单飞发展的歌手。接下来就来听新歌上榜最好成绩第十三名，从 Sea or Star 单飞的主唱梁昭峰带来这样一首《月亮不代表我的心》。 不想对人痛哭，是我心愿，偏偏世人爱见自作的箭，演这有缘角色令我很倦，个个亦来劝我念加点，写低要点，愁伤得够自然，人客先炸出人世间那温暖，幸福摆进商店，谁又会付出甜蜜看着大选，来哭出来哭出来，来摆上台摆上台，流行落水狗顽强才有爱，月亮代表不尽所有，无聊人的心更多人痛爱，家家善情善德，善信不断，餐餐眼泪爆发才够闪，抄低要点，别分享你乐园，来斗苦斗惨，群众先会感染，热恋中太讨厌，还望有剧透，离别只大过天，来哭出来哭出来，来摆上台摆上台，流行落水狗顽强才有爱，月亮代表不尽所有，无聊人的心更多人唱是痛爱，送鸡汤的故事那安，那苦茶去每日连锁，想要合群和各位伴伴，同老百姓被苦掩盖，很感慨，齐哭出来哭出来，齐摆上台摆上台，人人是苦主和谐才见爱，不想即穿这里没有爱，倒扣渠里未最爱，

那像从最早的泰迪罗宾、温拿，到八九十年代的 Beyond、太极、达明一派，再到如今活跃在香港歌坛的四大团体 Dear Jane、Super Moment、Sea or Star 还有 Mist， 各有各的命运，会有一些唏嘘的感觉。好，继续关注我们的全球榜榜单旅行，最后一站回到了北京，关注到我们所熟悉的中歌榜。首先听到的是升幅五个榜位，从第八名晋级到季军，也是 Top 5当中唯一的一首来自于新人期歌手的歌曲，在一众前辈当中脱颖而出，就是这样一首来自于小鬼的 Good Night。 Yo，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就算了吧，让我们共享时间，把烦心事都先留给明天。 Oh baby， 今晚我们都忘记过去，把记忆点都加湿过滤，就没有再次举起因为谁的笑声，感情很理所当然，不在乎谁造成。我从来都不会介意你说的规划，你说不想伤害，其实没那么伟大，但我总是被这些问题给缠住，慢慢的想要克服它变成一种难度。感谢你照顾，从不在意我的难处，琐事加速升温，达到可燃度。那天我醉了，并不是因为酒有多烈，享受着距离，不知如何发泄。 Baby listen， 你感受到我卑微呼吸，你累了身体，你根本懒得搭理。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安静的睡着。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迷人的微笑。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原地隐隐作痛的年复一年，而你我不再联系，有些话其实难以言语的，那么说不出就吞下吧，到现在还迁就他。熟悉的气味在房间里弥漫，你知道多少个夜晚我甚至不能习惯，像是烟嘴上残留的口红印，但熟悉的体温也曾在我手里的手里。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安静的睡着。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迷人的微笑。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Have a good night,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扬起了嘴角。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感觉多美好。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have a good night,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yeah. Have a good night, have a good night,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墙上就一个标记，插满傲娇的花季，翅膀消失在阴影，满街游荡童子军。老男孩感到恐惧，丢失了新的玩具，岁月撕碎着飞雪，撕碎浮光的虚。有人在战吗？我静止的生命在飞，洒落着，飞扬着，就像这时代的标记。有人在战吗？我强壮的生命在哭，陷落着，挣扎着，就像这时代的标记。山漫漫着天际， 随着你的热大地，纯洁睡在浴房里，爱比不爱更孤寂。谎言写象成真理，可是换叠成场地，吹嘘朦胧像抽屉，散漫痛彻的交易。有人在这儿吗？不清澈的生命在飞，散落着，飞扬着，追向着时代的标记。有人在这儿吗？我深刻的欲望在飞，散落着，飞扬着，追向着时代。 随着李宗盛挥洒时光的心血的旧歌完成三连冠而退居亚军位置，汪峰这样一首时代的标记成为第24期，也是2018年上半年最后一期中歌榜的冠军歌。全球榜的榜单旅行，我们继续来关注北京方面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下面我们听到的是本周第四名的歌曲，张信哲《别让爱情不开心》。打拼多年的一位歌坛老将，具有不断进步、求新求变的态度，更难能可贵的是让大家感受到他带给我们一以贯之的感动。李宗盛是这样，张信哲亦是如此，就像重温九十年代那些又好听又感人的情歌，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别让爱情不开心》。 异常的冷静，冰冷的心情，再痛也死不了的，我都输得起。规律的呼吸，自律的聪明，我擅长压抑悲伤，别替我着急。爱总是要一次次的练习，可惜了爱却总没人跟你讲道理。人生本来就不公平，爱已经走到这里，却又结了冰。就把快乐自由还你，天真笑容还你，我只要带走回忆。一点小小伤口而已，请别替我担心，我承担过去。就让我们走到这里，过去让它过去，冻结彼此的心。伤口